那么从目前来看哈，这个孟娇未来你的职业规划是怎么样的呢？你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荷兰花带进中国，还是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中国花带到荷兰去呢？ 未来的话，我希望首先是能够将更多有意思的花带给大家，让大家见到不同的花。然后其次也希望未来中国的花卉能做得更好，走向世界。然后现在国家也扶持一带一路，希望更多的花卉能够中国的花卉能够走到世界的这个平台上面。 那你觉得如果在荷兰哈，像你的这个居家的这些百姓生活里面哈，你最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哪些他们可能还不太了解但其实有很好的这个中国品种的花卉呢？ 像中国的花卉有一个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水仙这个品种。 对， 中国的水仙特别有传统，而且特别的美，它的形态。在国外的话，它对于水仙的认知只是普通的一个切花，它的品种并没有国内的样子多。然后还有一个其次呢，我比较推荐就是中国传统的兰花。虽然国外也有大花卉兰或者普通的万代兰、蝴蝶兰之类的，但是它是工艺类的兰。可能它注重的就是每个花的样子要差不多，都比较相近，但是中国的兰花每一株都不一样，根据你的细心呵护的水平不同，它长出来的样子也不同，还是很唯美的。中国的话不只是豆花，还有豆叶，就是叶子长得好不好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这些呢都是可能不为这个西方的百姓所了解的一些中国的特色花卉哈。也希望能够将来借你呢把这些花送到更远的地方去哈。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那最后呢，也想请孟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那么在目前你所观察到的荷兰，比如说像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大城市，跟北京这样大城市哈。大家在于鲜花的消费上还有哪些不同点呢？ 像荷兰的鲜花消费呢，它更注重于日常的一个消费。是希望能够让花融入它的日常生活。但是在国内目前呢，是专注于就是节日消花，节日的鲜花 庆典的消费。 对，这样子是比较不同的一个点。 就是在荷兰可能这个花是一种刚需哈。中产阶级家里面可能天天都是有花，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是吧？ 是的。 但是在北京呢，可能人们更多的还是在心血来潮的时候啊，或者是节日里面呀、家逢喜事的时候，可能会去买一束鲜花哈。那这可能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观察未来北京的鲜花消费是不是还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空间啊？ 是的，我觉得未来的中国的鲜花的话，还是在日常方面的消费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之前有数据探讨过中国的花卉市场未来的趋势，还是在千亿级这个级别上的，所以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那目前呢，你觉得怎么样把这个未来的这个事业蓝图哈一步一步推展开来呢？ 未来的话，还是会多做一些关于花卉类的一个分享。然后也希望能未来将国外好的一些花艺师然后带到中国，让他们把他们非常好的一个花艺经验和体验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真正的花艺。 那也想请你介绍一下在你的家里面哈，每天摆放的是什么花啊？你最偏爱的是什么花啊？ 我是比较偏爱按季节来走，当季有什么花我就比较会选择当季的花卉。目前在我家放的是郁金香，重瓣的郁金香，这样比较特别。然后同时还有多头的玫瑰。因为玫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今天是大年初一， Peter 老师祝同学们 A joyous year of dog and express my hope for your happiness and good fortune， 祝大家狗年快乐，并愿您幸福吉祥，前程似锦。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Amazing China。 既然今天是大年初一，皮特老师就给大家讲一讲大年初一的一些讲究啊。我们知道呢，大年初一新的一天啊，起床后呢，燃放爆竹呢是赶走恶魔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当然呢有一些迷信在里面。同时啊，我们知道呢，我们北京啊要求大家在一定的区域内哈，包括五环内哈，还有呢五环外的一些区域呢，是不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希望同学们呢，如果喜欢燃放的话呢，一定要找允许的地方燃放烟花爆竹。那么同学啊，希望了解一下这个燃放烟花爆竹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它是能够赶走恶魔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放完爆竹之后是新年的第一顿饭哈，新年的第一天第一顿饭。那么这顿饭呢，跟我们说这个年夜饭一样哈，是非常的重要的一顿饭。很多人啊喜欢吃饺子啊，希望在未来的一年里面能够呢财运滚滚。因为饺子的形状类似于古代用的一个金元宝哈，但是有一些区域哈，有一些地区的人，比如说福建呢，更喜欢吃面条，因为面条呢在当地的文化当中表示着一个长寿的一个意思。那么看看长起来，第一件事是燃放烟花爆竹 ，setting off fireworks。昨天讲到了这个词组哈，燃放烟花爆竹 ，setting off。同学们注意了，这个 set off 用它的一个名词的形式，所以呢在它后面加这个 ing， setting off firework to drive away bad spirits is the first thing to do after people get up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year。 句子有些长没有关系， Peter 老师给大家再说一遍， setting off firework to drive away bad spirit， 这里面这个 bad spirit S-P-I-R-I-T， 这里面啊不要翻译成精神，而是说一些神灵哈，但是前面有一个形容词 bad spirit 是一个坏的神灵，就是指那些恶魔哈，驱赶恶魔啊，是我们说燃放烟花爆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is the first thing to do after people get up 啊，这里面 get up 学过了，是起床，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year。After the fireworks， 放完爆竹之后， It is time for the first meal of the year， 第一顿饭啊，这个 meal， the first meal of the year， which is as important as a reunion dinner for most Chinese people。 他用了一个同级比较， as important as the reunion dinner for most Chinese people。 Most people choose to eat dumplings 啊，很多人选择呢吃饺子。 Dumpling D-U-M-P-L-I-N-G Dumplings 是一个复数形式。 In hope of 这个词组啊，大家如果行的话呢，给它记下来。 In hope of 表示说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一个目的，当然也可以用这个 wish 这个词也是可以的啊。 A making fortune in the future， make fortune 表示说财运滚滚，赚很多很多的钱，用的是 makefortune F-O-R-T-U-N-E， 它的发音是 fortune， 合到一起 make fortune in the future， because the shape of the dumpling 饺子的形状啊， shape of dumpling is similar to the gold used as money in ancient time， 它的形状呢跟古代的金元宝非常的相似， is similar to the goldused as money in ancient time。 Some people prefer to eat noodles 啊，有些人喜欢吃面条 noodles， because the noodle is the symbol of long life， 它是长寿的一个标志或一个象征啊。这个 symbol S-Y-M-B-O-L long life 很长的一个寿命啊。所以说不仅呢在新年的时候呢有人吃这个面条，还有些同学呢喜欢在生日的时候呢吃这个长寿面哈，因为呢你可以说这个面条在过生日的时候呢它是能够 长寿的这么一个象征或一个希望，就可以用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句子 Because the noodle is the symbol of long life。 好，那么看看大年的第一天还可以干哪些事儿呢？我们知道大年初一呢也是拜访亲朋好友的日子哈，大家想一想，在大年的第一天去呢自己的奶奶家哈、姥姥家哈，然后呢给他们拜年，同时呢有一些像叔叔啊、姨姨等等哈，也是呢需要给拜年的，同时还有一些朋友啊，所以呢是一个拜访亲朋好友的日子。人们往往呢会给亲戚和一些老人哈、拜年啊，自己的爷爷奶奶。现在呢祝福新年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去登门去拜年，但现在由于沟通方式越来越方便了，人们用现代的方式来拜年，比如说发短信啊、电子邮件、电话、微信等等哈。现在这个拜年的方式啊越来越多了。好，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 The first day is also a time to pay a New Year's visit. Pay a New Year's visit 表示说登门去拜年哈， Pay a visit. And as well as 同时，这个 as well as 表示 and 啊，也同时发生的是 send blessing。 这个 blessing 是祝福， B-L-E-S-S-R-I-N-G send blessing to the senior member。这里面这个 senior 啊 S-E-N-I-O-R、大家指老人的话呢尽量不要用的 old 这个词 O-L-D 呢，因为他感觉呢这个人啊已经很老了，他多少呢让老人觉得不是很舒服，最合适的一个词呢用这个 senior S-E-N-I-O-R， 他表示说级别很高的这么一个感觉。 senior members of family and other relatives， 这里面亲戚啊 R-E-L-A-T-I-V-E relatives。 Now the methods of sending blessing are changing， 送祝福的这个 methods 啊，这个方式也可以用这个 way W-A-Y 也可以哈，很多的方式呢也发生 are changing 啊变化。 And many modern methods are used， 很多现代化的方式呢来使用， such as text message这个短信啊，大家这个短信现在用的啊不像原来那么多了啊。And email 啊，电子邮件 ，as well as phone calls 打一电话，以及呢我们现在非常时髦的这个 WeChat 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拜年啊，所以说拜年的方式是非常的多的。那么说完了拜年，我们说大年的第一天呢，有些人特别喜欢热闹，热闹的话呢，大家可能想到的地方庙会哈、这个 Temple Fair。Temple Fair， 我们这个 Temple 是庙的意思 T-E-M-P-L-E F-A-I-R Temple Fair 庙会。那么今天我们聊聊庙会的一个简单的历史哈。庙会的传统呢始于呢很早以前呢一堆哈或一群呢商贩，他们呢在佛教和道教寺庙附近呢做生意，很多去寺庙呢去拜神，那么顺便呢可能是买一些东西，那么这种做法呢逐渐呢成为一种非常常态的或者说经常发生的一个活动吧。渐渐呢庙会的这种活动呢就得到了发展啊，那么越来越普及了。好，那么看看相关的英文。 The tradition of temple fair temple fair began as a group of businessmen一群商人Who did business? 他们做生意 near Buddhist and Taoist temples 啊，两个寺庙哈，一个是 Buddhist 佛教，给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B U D D H I S T 表示这个佛教，然后呢这个道教是 Taoist T A O I S T 佛教和道教的寺庙呢，就是 Buddhist and Taoist temples. When many people came to pay tribute to the gods, 这里面 pay。Tribute, P-A-Y, 啊，这个词大家学过，支付，后面这个 tribute, T-R-I-B-U-T-E, 这个词有一定难度哈，表示说去朝圣哈， pay tribute to the gods during traditional festival. The practice grew gradually turning into a regular event, 变成了一个常态了， regular event, R-E-G-U-L-A-R, regular event.Now, temple fair are important and joyful places for Chinese people, 成为了中国人特别快乐的一个地方。Especially the spring festival, 特别是在春节这段时间。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Setting of fireworks to drive away bad spirits is the first thing to do after people get up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year. After the fireworks, it is time for the first meal of the year, which is as important as the reunion dinner for most Chinese people. Most people choose to eat dumpling in hope of making fortune in the future. Because the shape of the dumpling is similar to the gold used as money in ancient time. Some people prefer to eat noodles because the noodle is a symbol of a long life.The first day is also time to pay a New Year's visit as well as send blessing to the senior members of families and other relatives. Now the methods of sending blessing are changing, and many modern methods are used such as text messages and emails as well as phone calls. The tradition of temple fair began as a group of businessmen who did business near Buddhist and Taoist temple when many people came to pay tribute to the gods during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s.The practice grew, gradually turning into a regular event. Now temple fairs are important and joyful place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 festival, most especially the Spring Festival or Chinese New Year.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今天大年初一，我们请来了两位同学给我们介绍春联。第一位同学呢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焦博仪同学，他给我们带来了春联。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三里河第三小学四年级七班的焦博仪，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春节民俗之贴春联。春联俗称门对，又名春贴，是对联的一种，在春节时张贴，故称春联。春联的一个源头是桃符，最初人们以桃木刻人形挂在门旁以辟邪，后来画门神像于桃木上，再简化为在桃木板上题写门神名字。王安石曾有千门万户除旧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诗句，说的就是这件事。春联的另一来源是春贴，古人在立春多贴宜春二字。春联始于五代，公元964年，后蜀主孟昶新时教学士辛衍逊在陶板上题词，又嫌他写的不工稳，便自己动手写了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从此提桃符便演变成写春联了。后来由于纸张大量生产，人们逐渐用纸代替桃木板，这便是贴春联的开始。春联真正普及进行始于明朝，与朱元璋的提倡有关。据史料记载，有一年过年前，朱元璋曾下令每家门上都要贴一幅春联，以示庆贺。原来春联题写在桃木板上，后来改写在纸上。桃木的颜色是红的，红色有吉祥辟邪的意思，因此春联大多用红纸书写。在对联的正中央张贴着四字，叫做横批，横批的下方分别贴了几张挂钱。在房间的门或墙壁上大多会贴着菱形的斗方，一般而言福字及春字是张贴数最多的斗方，除夕当天贴的春联将会一直保持到它们自然推落或褪色为止。春联堪称中华民族独创的艺术奇葩，贴春联是重要的年节民俗。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要贴上红红的春联，一幅幅透着喜庆和热烈的春联，表达了人们迎新纳福、争盼新生活的美好愿望。今天我介绍的传统民俗讲完了，谢谢大家。 那么接下来的呢，来自于枫叶国际学校的文雨田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春联介绍。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are auspicious for the coming year are generally written on two pieces of bright paper with ink and a brush and glued by the sides of the doors. The character Fu, or happiness, is usually written on white diamond-shaped posters. They're usually stuck upside down on the doors. This is because the Chinese character Dao has the same sound as another Dao, which means arrive. Placing Fu upside down symbolizes the arrival of happiness. It is the most sumptuous and ceremonious dinner of the year for family. No matter how far they are away from home, people manage to return for dinner with other family members on Chinese New Year's Eve, and more than enough food is prepared, showing abundance and wealth. Most dishes have their own cultural meanings, all showing people's good wishes for the new year. For example, fish is always served because fish is pronounced in Chinese as, which means having more than just enough. During the past 23 years, watching the CCTV annual Spring Festival Eve Gala has been popular. At 8 o'clock on Lunar New Year's Eve, families gather in front of TV, watching, chatting, and waiting for the Lunar New Year's arrival. Although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found the show boring, most of them still watch it and give their opinions afterwards. Much more than a TV program, the show brings the whole family together and offers them a good topic for conversation. Chinese people traditionally set off fireworks during Spring Festival in the belief that this helps gear off the Nian and brings good fortun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nd good luck throughout the year. It is important that you pay relatives and friends a New Year's call during the holiday. This is done at people's homes from New Year's Day to Lantern Festival. People give each other best wishes and gifts. This is also a time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bow or kowtow to the elders for health, good fortune, work, and so on, and to get a red package in return. People usually get a haircut before Chinese New Year's Eve because it is said that getting one's haircut in the first lunar month puts a curse on one's maternal uncles. I'm Selena Wen Yutian from Tianjin Tida Maple Leaf School.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同学们听完了英文的春联介绍之后呢，是不是感觉到他们非常棒啊？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才艺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呢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将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的题目是 Panda Kisses，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panda kisses.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